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在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生活当中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你明明已经锁好的门，可是你在离开之后总觉得好像没有锁好，跑了老远再折回来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锁好。有人告诉我这是强迫症，可是我总觉得这应该是我岁数越来越大，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的这种表现。于是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音乐关键词忘记它。我找了一堆有关于忘记它的音乐作品，想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聊一聊。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忘记他。 忘记他，忘记他，让满腔忧郁退下。没有花，没有家，是我的真心说话。在这刻里，落魄的放映，长路上弯弯一拱，又同时荡漾着美梦，是你冲动，或我的伤痛。无论现实没有梦，或谁在浪漫地作弄，算吧，离别那伤心的我家，尽快忘记吧，来共我起舞吧，永远忘记吧，来扮演飘香的野花，浮沉在这一息间。忘记他，忘记他，来共我起舞吧，永远忘记吧，来扮演飘香的野花，浮沉在这一息间。忘记他，路上患难与共，又同时荡漾着美梦，是你冲动，或我的伤痛。无论现实没有梦，或谁在浪漫地作弄，算吧，离别那伤心的我家，尽快忘记吧，来共我起舞吧，永远忘记吧，来扮演飘 香的夜晚，浮沉在这一息间，忘记他，忘记他，让满腔忧患退下，没有花，没有家，是我的真心说话，忘记他，忘记他，让满腔忧患退下，夜雨沙，泪雨打，离别声细的唱罢，忘记他，忘记他，没有花，没有家，忘记他，忘记他，夜雨沙，泪雨打，离别声细的唱罢， 哇，我相当喜欢这首1993年张学友所发行的同名 EP 的主打歌曲。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一张极罕见而又珍贵的 EP， 原因是张学友这一辈子推出的大碟无数，但是 EP 相当少。这张碟当中只收录了4首歌，除了这首《忘记他》我非常喜欢之外，其中还有一首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没有多少关联，叫做《留住这时光》，我也在节目当中特别推荐给各位。那张 EP 当中有完整版，而且这种完整版只收录在这张 EP 当中，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听的话，倒不妨找出来去听一听，相当罕见的好听的音乐作品。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忘记，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敲定了这个忘记主题之后，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说7年可以彻底忘掉一个人。我当初刚刚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然后白眼就翻上天了，我觉得不可能，你不可能彻底忘掉一个人。然后他说，科学家说，不管有多么深刻的伤痛，只需要7年都会痊愈，因为7年的时间可以把我们全身的细胞都更换掉，一个旧细胞都不会有。每一天的坚持都是一种进步，每过一天，那些想念你的细胞就会死掉一些，总会有那么一天会干干净净的。所以想要忘掉一段感情，方法只有两个，时间和新欢。虽然我对他的标题是有疑义，但后面他类似于理科生极为理性的这种分析还是让我有一些幸福，特别是最后他的这个结论，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只有两个，时间和新欢。好像这样的文字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但是落在自己头上，在那个经历的过程还是非常难受的，对不对？好，如果你刚好是这种经历的过程，但愿接下来这首歌会让你稍稍轻松一点。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旧欢如梦》。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紧，早中爱更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雨底花间想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此心一缕共定盟。精神内心快乐无憾，朝晚眷恋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重返野仇恨，只愿爱海起 生片段爱梦。都已尽化痕，枉抛相思枉自恋，恨轻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 这是李克勤在1992年还在宝丽金唱片时期所发行的最后一张大碟《红日》里面的《旧欢如梦》。虽然这首歌旋律很轻松，但是这首歌里面唱的却是无限怀念旧爱的一份情感，还是多多少少透露出一些伤感，但是却因为这样的节奏，你会情不自禁地跟他扭动身体，然后就放松开来。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曲，只有两分来钟，不晓得收音前的你会不会觉得轻松起来。而在1992年这张《红日》专辑发行之后，李克勤就转投到了星光唱片。好了，介绍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忘记》上来。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王家卫，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面也有一首叫做《忘记他》的歌，原唱邓丽君，电影里面是关淑怡。王家卫的片子，我个人偏执地认为很适合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去观赏，因为只有心静下来之后，你才可以细细品味读懂那些故事，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总是能够让你在看的时候辗转反侧。其实故事里不过是一些珍惜和错过的人，可是你还是在观影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不管是人会有烦恼，还是因为我们的记性太好，或者是醉生梦死不过就是一个玩笑，你越是想忘记的事情反而会记得越来越清楚。下载这时间给你继续来分享关淑怡在这部《堕落天使》当中所演唱的《忘记他》。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我们继续来说关淑怡，她的声线，有人说是整个华语歌坛当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冷艳、赤媚、缠绵的好声音。她是在宝丽金黄金时代的歌手，但是她并不算是女一号。她也不算是最漂亮的，但是你看她一眼就能够记住她，她非常特别。当然她有一口因为抽烟而发黄的牙齿，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她声音冷而飘渺。有人说在那个时代巨星太多，相比之下她的那种小众能够符合她性格和声音的作品，相对同期的其他歌手，林忆莲啊，李克勤啊，真心的比较起来非常的不多。幸运的是他还是唱了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2016年，年过50的他居然还在红馆开演唱会，而且一唱就过了0点。就这样他的歌迷还是久久不肯离场，可想而知他的魅力还不减当年，对不对？想要在这时间投个私信，我们来听他的代表作之一《难得有情人》。是不是觉得这段旋律好像似曾相识？对，你当然熟悉。 如果你对王家卫的电影很熟的话，你会说这是《东邪西毒》里面的配乐。当然，你喜欢《大话西游》，你也会觉得这是《大话西游》里面的配乐。伴着这样的音乐，我想跟你聊聊王家卫的电影。首先，我想问各位，你觉得喝酒和喝水的分别是什么？可能会有人第一时间会告诉我，啊，喝酒不能驾驶，但喝水可以。喝水可以解渴，但是喝酒是越来越渴。而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告诉你，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这段音乐的配乐作者是陈勋奇。有人说，演员、导演、音乐人、制作人、编剧、武术指导，这些标签毫不突兀地被贴在了他的身上。他被称之为香港最后一位电影全才。15岁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机缘巧合，谎称年龄，就师从到王扶林开始学习配乐了，就误打误撞就闯进了香港电影黄金年代，一闯就是数十年。有人说王家卫是两个人的王家卫，一个是梅林茂的王家卫，另外一个就是陈勋奇的王家卫。陈勋奇的王家卫为我们带来了《重庆森林》《东邪西毒》《堕落天使》，这些作品都是极其难配的，因为王家卫的作品很古怪，古怪的让配乐者捉摸不透，很难从那些成句的念白当中把握出那些细微的情感变化。而这其中，我想应该是《东邪西毒》最难配的吧。但是当这样的旋律密集如潮水般到来的鼓点升腾起来，悲壮而荒凉，爱恨缠绵，可以说作者陈勋奇毫无疑问地捕捉到了，即使受制于当时录音条件和粗糙的这种合成器的效果，仍然无法减少配乐本身的魅力。不刻意带有东方或者是西方的色彩，随意地表达情绪，可以明确，当然也可以暧昧。跟着曲子旋律电影的契合，或明亮或迂回。这张原声大碟《东邪西毒》的原声大碟里面的很多旋律，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嗯，这明明是《大话西游》里面听到过的。对，当紫霞为了救孙悟空而死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想到了前头，但是没有想到这结尾。那个时候就想起了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段旋律，天地孤影任我行，浓郁复杂的情绪被倾注其中，催人泪下，念白也好，海鸥声也好，都会成为这段旋律的一部分。听得出故事里的人物所经历的那些爱，那些恨，那些情，那些愁，但最终一切的爱，一切的恨，一切的缠绵，一切的结，在时间的冲刷之下，都将成为一场云烟。94版《东邪西毒》的电影原声配乐，虽然当时受制于硬件条件，仔细听可能还会听出来有一些粗糙，但是个人觉得那种强烈的情绪却是无法替代的。即便后来王家卫请来了陈勋奇、马友友、吴彤三个人重制，虽然他们在追求完美，但是听后感觉反而无法超越94年最原始、最朴素的那种不完美。后来仔细想一想，感情的事情哪里有完美的呢？好，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听《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演唱的《胡思乱想》。

词是忘记。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如果今天不在节目当中说这个歌手或者说播这首歌，可能你们真的把这首歌和这个人都忘了。她是80年代台湾地区很红的一个女歌手范怡文，而刚刚她唱的这首歌叫做回忆。你是不是想到，哎，好像似曾相识过？对，她当年还蛮受欢迎的，只是她没唱多久就宣布退出歌坛，一门心思去经营自己的服装生意。据说她现在的服装品牌在很多城市都很受欢迎，只是王平对这些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没有太多的感觉。还有，我一直觉得如此会唱歌的人突然就不唱了，实在是可惜。不晓得如今他也算是事业有成，在独处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他以前做歌手的那些日子呢？我就在想，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段回忆是没有办法忘记的。有时候我们越想忘记一个人，你就会发现越是难以忘怀，而真正想忘记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思念无处不在。我们越是无从说起，你心中反反复复出现的可能只有对方的名字，你们一起做过的事情，一起体验过的那些有情趣的好玩的一些经历，说过的每一句话。所以总结之后，你会觉得用力过深的东西都是一把刀，在感情世界里面也应该如是吧。用情越深越难忘记，忘记一个人是痛苦的，所有的一切安慰可能都是徒劳，因为他会占据你的一切，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什么时候又会悄悄地出来。我今天在想着主题，然后想起这个已经差不多被我们忘记的歌手之后，我就在拼命听他以前的老歌，然后就在想，搞不好哪一天他自己心血来潮就真的再回来呢。范怡文，我们期待。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心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身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脱毛，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的痛。我记得你在背后，我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最美的烟火，最深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远了，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地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 萧敬腾所演唱的《我怀念的》，这首歌的原唱是孙燕姿。你听那个版本，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刚刚得知自己的爱人背叛自己，强作坚强面对自己的好友，去诉说这段背叛的经历，虽然表现得很平淡平静，但是却怎么也忍不住流泪心碎的一个小姑娘。而之前我们在一个综艺节目现场有听到林俊杰的翻唱，因为那是一个唱歌 PK 的节目，所以我听到的更多是在飙自己的高音然后歌技，但是隐隐绰绰你还是能够感受到林俊杰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情感理解，就是在林俊杰那个版本当中，你可以听到好像什么事情他都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这个时间在明白了清楚了之后，我需要跟你平静地坐下来告诉你，我还是怀念我们之间的美好，但是只是告诉你这些，因为我已经不求答案不求委屈，虽然已经努力释怀过，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我还忍不住会略带心痛的感慨，我们曾经在一起真的很幸福。而今天我们听老萧的这个版本，我觉得你可以听到一种伤心，一种试探性的追问，我们还有可能在一起吗？因为有这样一种期待在里面，所以你听到这个版本可能是三个版本里面最伤心的一版。当然各花入各眼，可能你有不同的想法，但愿你可以在微信微博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常常怀念过去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那些事情有多么美好，只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问题是往往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忘记的时候，你反而会记得越清楚。其实当你不能够再拥有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再忘记，试着将它好好的藏于心底。在这时间送上这首歌曲，郭富城，有些岁月不能忘。 有个 好地方，是我回忆蔓延的方向。老地方有段好时光，照亮黑暗的梦想。离开你亲切的背膀，天涯茫茫往哪里飞翔。离开你温暖的胸膛，特别容易照亮。有些岁月永远不能忘，有些情怀始终没成长。如果生命离不开不长，还有谁敢说地老天荒。是你沧桑的目光在看着我成长，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会变得坚强。熟悉的脸庞最安详，别来不恙，是否我幻想。离家的步伐最匆忙，回头的路最漫长。有些岁月永远不能忘，有些情怀始终没成长。如果生命离不开无常，还有谁敢说地老天荒。沧桑的目光在看着我成长，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会变得坚强。我学会自己飞翔，实现你的期望。 这是来自于郭富城所演唱的《有些岁月不能忘》。我固执地认为这是郭富城最好听也是最文艺的一支音乐作品，而在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找到了一个专题和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曲，还不错吧。 OK， 今天我们的音乐专题是忘记。每每在做专题的时候，后面我们都会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总结，忘记。我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想忘记一段岁月、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一定是让你难堪、让你难受、痛苦的事情，对不对？你可能做了很多努力，在经历的那段时间，你怎么忘都忘记不了，越忘越记得清楚。哎，当你做了所有的努力，你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建议各位选择转移注意力，去工作，去谈一场新的恋爱。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过头，你会突然发现，好像突然之间你走出来了。这种不刻意的忘记才是真的忘记。不管是一段时光还是一段感情，只有自己走出来才算是真正的走出来，才算是真正的放下，才能够拥有一个新的开始。提醒各位，忘记那些难过的，保留那些你认为美好的，也许忘记才不会那么艰难，那么痛苦。但愿你心里停留的、记住的，全都是美好的时光。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阿妹所演唱的《记得》。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